走进去，它旁边是两个小树林，没有多热，然后整个寺又不大， 对对对， 拍照什么的时间够了。 嗯，哎，这两个时间差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哈。 是的， 对对，这是两个女生的一些计划和规划哈。当然除了城市的风光，古迹的观光，还有一片海，纯原始的海是很难得的，对吧？ 是的，西哈努克港 是吧， 海港。 对对对， 二位有没有去过？ 去了，去了， 当然去 过 了， 对，都去了， 又可以 PK 一下了哈。现场的 battle， 现场 battle， 说说，我们先说不完善的地方。 好， 你们觉得想如果大家再去玩，可以改善的地方，小溪你先来。 对， 这个的话，我觉得就是可能它的一些海的话，还是比较的原生态的， 哦、 对，比较原生态，不像是说可能弄过了。它那个海滩上其实有一些沙子，还是有点扎脚。 了解了。 对，这个是有点扎脚，就是 原始嘛。 对，因为它因为它原始，因为去的时候其实当地真是。基本上都是一些欧美人比较多，我们观察了一下， 背包客那 些， 是的， 对，而且再就是他一家可能一家四口五口，我看还有带俩孩子三个孩子的，就都带过去，因为我们当时住的那个酒店，它其实是有私人海滩的，私人海滩，哎，其实你在酒店里的窗户，你是可以看到你眼前的这片海，你就可能哎，你拿着泳圈啊或者怎么样的，就会游泳的你也就不用了，就去踏个浪啊，或者说去游一下泳是可以的， 刚刚这段描述当中，海滩的这个沙子。的质量有待提高， 对，沙子质量有待提高。然后再一个，我个人感觉，其实跟小溪一样哈，就觉得除了它的这个沙质之外，有一些就是我们住那酒店，我想起来也是有一片私人海滩，但是那片海就是很宁静，而且怎么说呢，就没有那么给人很蔚蓝或者说很壮阔的感觉。对，如果你要说去浮潜或者是什么的话，其实资源不是很丰富。 是的， 对， 其实可以出海浮潜，对不对？ 对，可以出海浮潜， 海 就 出海， 对对对。 看来 呢，然后再就是还有个建议，就是大家其实不一定要在自己的酒店吃这个，就是你早餐你可以在这吃，然后中餐晚餐你可以到隔壁的酒店去吃， 尝尝。 对，因为我们当时就是我们在我们酒店吃了一顿以后，我们觉得哎呀，其实一般，感觉就是中餐晚餐很一般。我们就说，哎，我们去，因为其实那个海上，就是它这一片海，其实上有很多酒店都是在享受这一片。 你吃那好的酒店名字叫什么呀？ 哎呦，这个我还真有点记不清 了。你住的酒店呢？ 我住的酒店是叫一个什么 restaurant， 我就记不得了，度假 什么什么度假村， 对对对对对， 是的，对，其实我们当时也是特意坐船出海到了一个岛屿，但那个小岛呢，因为真的太原生态了，这跟我们就是所谓的酒店私人海滩都不一样，它那个沙。上面都有礁石，而且没有任何的设施。对，其实那个小岛都旁边只有一个小凉亭， 就野海的感觉。 那你们去的是那个高龙萨冷岛？ 哎，好像是啊。 对，我们当时是去了高龙萨冷，我们当时是从这。 哎呀，这是一个必经的景点啊！ 对， 但是这个景点，我说实话，我个人的感觉不是很好。 它其实更就比西哈努克还要原生态。 它太原生态了。 但是这个岛很适合浮潜。 哦， 是吗？去了很多人都是去那儿浮潜， 有目的性。 对， 可能当年我们是天气不好，没有下去浮潜。 我们当时去这个岛上，其实还有一个这个小插曲。 哦，说说看。 对，这插曲是怎么呢？就是我们是快要到这个歌公岛，因为你去高龙萨冷，你是必经要必经歌公岛的。当时那天呢，海上这个浪也是有点大， 天气不好。 我们那个船呢也是比较特殊，它这个船呢就是当时它是那个发动机坏了，就停在那儿，可能他要找人过来维修。 哎， 说正好这 会儿，加把劲儿跳下来。 正好说大家趁着这个时候可以下这个船，然后带着这个救生衣可以去玩一会儿，玩一会儿。然后当时我和我发小，因为我是不会游泳的，但是我这个我发小的我闺蜜她是会游泳的，然后我们就玩。我看船上其实很多人，他们玩了一会儿，他们就上船了。但是我们就越玩越开心，但是 游远了， 就其实危险就有点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玩的时候是顺着这个顺流去玩的，但是当我们发现的时候， 飘得很远， 我们有点回不来了，回不来我们就呼救，但是呼救离这个船又很远， 有多远？ 基本上没人能听到， 多远？ 大概有个两三百米的样子，但是没有人能听到，大家因为在船上还放着音乐呢，大家都很享受这感觉。后来我们就怎么办呢？我们就不行了，就还是得呼救。依照我朋友的意思，就是说我们俩就奋力游回去。我说千万别再游回去，因为他一个人的体力，我担心体力不支，万一到时候他游不回去，然后我又不会游泳，而我就属于有点像，就是一旦觉得游

好一点是吧？ 在显利建议大家包车。 对，我建议 包车比较好，因为你这走着太热了。对，走着像西哈努克 的 话，是以这个突突车为主。 嗯， 基本上我觉得先例你突突车也行，然后包车也行。但如果你要去稍微远一点的景点，还是包车吧。 包车， 对， 包车的价格亲切吗，小西？ 我觉得我当时，因为我们当时正好赶上这个特价，非常亲切了。 哦， 大概是不到1000块钱包了3天。 哦， 非常亲切， 便宜， 那是 300块钱左右一天。 对对对对， 拥挤吗？先例像这个地方，不是他们的城市交通，你会感觉 不拥挤， 一点也不拥挤。 对 对， 还是非常有趣的。 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 其实我就想去柬埔寨的朋友，这些地方足够你玩一个礼拜或5天，差不多了， 可以， 对吧？ 嗯， 两天，一天先离那个区域，一天先离那个区域， 对 不对？然后坐交通工具到达西港，待个2天，那不挺好吗？ 对，我们当时是飞的西港，从那个对，从暹粒机场飞的 西 港，大概是几百块钱机票吧，他那个飞机非常小，大概也就能乘坐50人左右。我们下了飞机，就是当时上飞机的时候是等于说机长要给我们安排座位的，要根据你的体重安排座位，要不然他那个有点失衡嘛。然后下飞机的时候，机长还会特别亲切的过来问你说，你觉得这个飞行过程当中怎么样，舒适不舒适？然后我们说很舒适，其实还是挺亲切的。 对，还是挺好的哈，因为我没有。就是坐飞机城市之间飞，我就只是分别去的这两个， 对对对， 去的， 有的是单独可以在西港待一天，单独去柬埔寨的暹粒待一天， 对， 可以， 是的，小西是串联起来了哈， 是的。 最后替大家问个问题，路上的安全很重要，柬埔寨这个国家安全问题怎么样？指数你大觉得是？ 我觉得就是白天的话是没问题，晚上还是尽量建议大家还是早一点回去， 别出去溜达。 我觉得还是就是从大的这种情况来讲的话，安全还是很安全的。 嗯， 对，总体来说还是非常棒的。但是就是我去的时候提示大家，因为洞里萨湖很多人会去，就是在暹粒的周边。但如果你要是去的时候坐船，大家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，因为那个好像不是特别的正规。我感觉不是特别的正规。 就是这个运营商。 对，运营商，他会把你拉到一个岛上，就中间，然后把你放下，管你就是，他也不是说那个要钱或者怎么样。 你们都是自由行， 反正就是 对 自由行。 苦口婆心跟你说，那如果你要是不给或者不留下点什么的话，他那就是一个岛，他不送你回去，你也没有办法。 了解。 对， 这样。 这个不好，这个游客体验不好。 对。 然后因为我们当时是从金边飞回来的，所以金边的话，我们就感觉相对来说治安很就是不太好， 大家比较敏感金边这个地方， 对，还是要注意安全，就是说在这个保证自己的这个安全的出游， 是 的，是的。 刚刚说的有什么？有冰淇淋，有冰碴，当然是那当地特色就是粉嘛，就还有什么？就在那。 当地特色其实很多， 粉，然后海鲜， 海鲜，还有他们炒的一些蔬菜，其实用当地的 炒法。我记得当时我在当地喝过一种汤，然后那种汤的话，就是有点像我小时候吃那木姜子，酸酸的那个感觉。对，还有点这种小时候回忆。 对，我是当时到的时候是晚上了，然后我们收拾出去，就我们酒店周围其实没有什么，他那个晚上很黑的很早，就有一个出摊的卖小炸串，然后看起来特别 low， 但是一吃哇，简直了，人间美味。 真的吗？ 对。而且再一个就提醒大家，其实在暹粒的话，它的突突车不是按照距离来算的，是按次数来算的。 哦， 就是它给你开的再远，基本上你这一次能完成，它也 OK。 但是突突车就，如果你要是让酒店帮你叫的话，基本上他们可能都有合作哈。 对对对， 那就是两个人或者说你叫什么都，他都收你3美元，相对来说有一点点贵，因为距离很近。 对， 然后按次的话，就是距离远的沾光一点。 对，沾光。 对啊，你想3美元 70公里， 20块钱。 对， 反正就是这样一个风格的国家哈，还是有很多的探秘的感受的哈，背包客特别向往的一个国家， 没错。 也希望各位真的是，如果在掌握了攻略之后，不去酷暑的这样一个感觉之后，去柬埔寨还是很值得去的一个好地方。 对 对对对， 谢谢我们的小西和大大， 谢谢大家。 我们的 battle 非常的成功，其实是合作了，珠联璧合， 珠联璧合， 谢谢。 对， 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，柬埔寨啊，那个微笑去看看吧，挺值得的哈。滑进目的地当中啊，滑进去， 滑进去， 表单弄上来啊， 好。 用心机场，